欢迎回来，继续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。下面请欣赏陈慧琳演唱的《我不以为》。

天气都难破雨，誓言说的拖延，仿佛不尽兴，谁把爱情走得蜿蜒，仿佛有点累，这样一天一天，多少的迷惑在心间，问你也无解，这样一夜一夜，多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游离在醉与醒的边缘，夜夜夜夜，危险的游戏，你的心 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心里面看到一些破碎的谎言，

可以，我想要更清晰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要更清晰。